的话，相依凡人世变幻，到头来输赢又何妨。日与夜不消长，富与贵难久长，今朝的容颜老于昨晚。人间繁易自夸，看一段人世风光，谁不是把悲喜在尝。海连天走不完，恩怨难计算，昨日非今日待忘。 美在人听，美在生活，这是唱功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一零三三。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我好想放假，晒太阳。如果这同伴是反面，咖啡喝完，我们快把纸条都开往沙滩，偶尔能偷跑真快乐。这天气太好，工作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我好想放假，脱了鞋晒太阳，习惯很用力的生活，在夜里碰头喝喝小酒，在饭馆里找寄托。 似海，琴弦拨乱，花间新绿中装点，春意无边。好儿天下美名传，待客款款，喜迎八方如烟，满城欢颜。日打芭蕉岭南，杏花卷中展，暮季清江又见三东山西端，旧时今日几楼山，又长落雨大岸，彩云追月步步高，遥看云山。天涯共此时，万里来相会，暮年为谁红，痴心难越望，望舟伴梦圆。天涯共此时，万里来相会，暮年为谁红，痴心难越望，望舟伴梦圆。岭南青花卷中展，暮季清秋又至三东山西关，旧时今日几楼山，又长落雨大岸，彩云追月步步高，遥看云山。天涯共此时，万里来相会，暮年为谁红，痴心满月望，望舟伴梦圆。天涯共此时，万里来相会，暮年为谁红，痴心满月望，望舟伴梦圆。把梦直到落向身边，前阵天涯共此时，洒落落尽君一回，三山五岳齐祝真友。Oh, yeah. 天涯共 蒸笼是落下的夕阳，马头琴对着月亮，没人知道他的忧伤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自由像风一样，那是我深秀九科技的天堂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人心皆尽难想，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。苍苍，野茫茫，自由像风一样，那是我深秀九科技的天堂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人心皆尽难想，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野草苍苍，野茫茫，自由像风一样，那是我深秀九科技的天堂。野草苍苍，野茫茫，人心皆尽难想，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。 因为一零三三。